你好，我是雨墨，你好吗？希望你好。分享个观后感，这是香港电影啊、哦，我自己非常喜欢香港电影，尤其是香港电影的特色之一——警匪。《树大招风》的这部片的片名《树大招风》却被杀，2016年的电影里，现在也算不是太久，蛮新的，纯港好料啊，非常精彩的香港警匪电影。上世纪90年代哦，纪正雄、叶国欢、卓子强各自犯案、掳人勒赎啊、强盗杀人等等震惊香港社会的重大刑案，并且逍遥法外，抓不到人啊。纪正雄生性多疑，每次犯案都用不同的名字，犯罪的同谋啊也都不同人。叶国欢则是潜逃中国大陆，改以走私货谋取暴利。卓子强行事是三个里面比较高调，讲话声音比较大，然后比较想要吸引人注意力的。他是绑架富商的儿子，勒赎得逞，并且多次公开挑衅。刚暂停了一下，巷子里面今天是社区大消毒，马达喷药，希望他不要再回来，因为应该已经消毒好了。好，那这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是行事高调，卓子强啊，绑架富商的儿子，勒赎得逞，还多次公开的挑衅香港皇家警察办事无能，非常的嚣张。而时间接近97回归啊，接近1997年，江湖的谣传，回归之后就没有饭吃了、啊，治安动荡加剧，三大贼王，就刚刚提的纪正雄、叶国欢、卓子强的三大贼王逍遥法外，但是他们也没办法摆脱这个社会变迁，也没办法摆脱这个历史上的合约哦。1997的对香港要回归了，其中卓子强放出消息，最嚣张的那个，他说他要跟纪还有叶联手，在回归之前玩一票大案。树大招风这个片子的林家栋、任贤齐、陈小春、林贤主演，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三个导演联合执导的，三个故事人物都是来自于香港在90年代真实的罪犯，在台湾说法就像十大枪击要犯一样，确有其人，戏剧化改编一下、哦、他们可能会联手合作，在历史上他们没有这样做啦、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改编。故事交错的描述三个歹徒他们的遭遇，其中任贤齐饰演的叶国欢呢，这条故事线提及走私货、哦、并往内地贩售谋取暴利啊，申请盈利事业许可证啊，大陆好像叫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啊，这样的哈、哦。那条故事线描绘比较多97回归之前香港跟内地的，这要打引号了，经商文化、嗯、是最有戏剧张力的。整部片我个人觉得纯港好料啊，就是看得非常过瘾。当然也是跟以往一样，看树大招风也是有一些感触啊，警匪片感触蛮多的啊，写下一些随笔。第一个感触是贪嗔痴，贪嗔痴。树大招风的外文片名叫 Travessa， 哎，它应该是梵文吧，我去查的资料，我没有那么懂啦、啊、这哪里有看过，不知道什么意思啊。Travessa， 梵文的一个拼音啊，指的就是贪嗔痴这三个不善不善的来源。让我想起哦，我的人生呢，截至目前为止，曾经呢有过一段最慵懒的时光。每天唯一的烦恼是什么，你知道吗？每天唯一的烦恼是今天要吃什么。哇，那段时光过太爽了。那时候我就躺在沙发乱转电视频道啊，又转到佛教节目、啊，正在阐述什么叫做烦恼。你觉得当时的我能够听明白多少？非常之少啊，可是我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佛家的说法，人生呢有数种苦痛啊， 生老病死、忧愁烦恼、数种苦痛，这些是比较单一性的。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叫做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这就不是那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它是综合的。而他们会让人烦恼，但不是烦恼的根源。佛陀表示，烦恼有三大根源：贪、嗔、痴。我说是三个不善的来源，觉得是比较贴切的描述。也有人说是三毒啊，就是毒。苏大招风用梵文拼音当作片名，那 Trevisa 指的就是这三毒。小典故，除了苏大招风的 Trevisa 以外，也让我想到的也是香港电影，这是我蛮欣赏香港电影的其中一点哦。像《无间道》里面提到的《无间轮回》，或者是《杀破狼》，是紫微斗数的七煞破军还有贪狼，这个就不是查的啦，这是那电影里面就有，你有看你就会有印象嘛齁。七煞破军贪狼是紫微斗数里面三颗凶星汇聚在一起齁。不得了了。包括比较新的片子叫一念无明啊，里面那个无明啊也是啊。而且还有很多例子啦，就是所谓的用典哦，就是香港电影真的是很有一套，我觉得是很棒的。用典故来跟他故事想要讲的东西，不管是相辅相成还是相映成趣，我觉得这很棒啊。回到这部片呢，树大招风，贪嗔痴是不是意味着三个主要人物各有其对应？那也就是说哪一个是痴，哪一个是贪，哪一个是嗔？在我看来，我觉得好像有这么一点味道齁。纪正雄比较偏向是贪，那这个叶国欢属于嗔，卓子强就是痴。这样讲当然是要看这个片会比较明白是什么东西。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我的疑惑也就明朗了。对照原型人物在历史上的犯行犯罪行为，极端偏锋之势走到这么极端的话，也似乎没有什么好去区分谁是哪一类的。三毒在每个歹徒身上的占比都是有的，而时代变迁，人也跟着变化嘛，也是象征着近代人内心世界远比以前就是古人要来的复杂很多，不是那么纯粹。在希腊悲剧上也是这样子，比较古典的悲剧啊，甚至就像很流行的超级英雄的电影里面有一些 DC Vertical 的东西会比较明显，有悲剧英雄出现的时候它也是单纯化的，可是在现在完全是现代人物的故事里面，那种内心就不是那么单纯一个原因了，或是一个归类了，它是比较复杂的，就是现在人就过比较复杂嘛，就是这样相对的，这是第一个感触。第二个感受叫做谈事情带花瓶，谈事情带花瓶什么意思啊？那是叶国欢的段子，我觉得他们三条线的故事嘛，不是脸上三条线，就是三个故事线。叶国欢后来走私东西去大陆卖，任贤齐演的那条故事线，人物做漂白化的这种走私生意，每次向主管机关谈事情，比方说要申请营业执照啊，疏通官务啊，人物都会带着一个花瓶去酒楼谈生意，也不是谈生意的，人家说这是申请业务。那你看了知道为什么我说的那么含糊？这里不是物化女性哦，说带个花瓶去哦，不是，完全不是，是真花瓶啊，瓷器真的花瓶啊，难道这个花瓶？里面装的汇款吗？里面装钱吗？它只是一个容器吗？是这样意思吗？那段戏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开始我看不太明白花瓶到底是要干嘛，只是纯粹的一种生活经验，就是可能是人家的规矩吧，就是很多规矩嘛，人就是这样哦。有的人要吃巧克力，有的人要摸玉戒指，怎么样的时候必须要有什么东西存在，这有很多规矩的，规矩在东方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啊。我第一次去机房的时候，机房你知道就是很多电子设备的那种机房哦。看到奶油椰子口味的乖乖，乖乖是在台湾一个就是我从小吃的一个零食啊，它有几个口味，五香口味，对， 包装就是橘红色的，奶油椰子口味的这零食的包装青绿色的。而我去机房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青绿色的奶油椰子口味乖乖没有拆封，放在那个机房的设备台上面放着。前辈也没有跟我解释很多，就跟我说不要去动它，就放在那边就好，不要去动它，拆来吃你就完，明天就不用再来了哈。不要动它，就让它放在那边。那我是守规矩嘛，这就很明显是一个规矩啊。人世间的诸如此类的规矩，数也数不尽，说也说不清。有的有缘能明白，而有的也只能自由心证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不要不懂规矩。但我是做年轻人，我就想知道原因嘛。你什么都想要知道原因的时候，让他觉得你很白目。有时候要靠一下自己的怎么讲，内敛一点去观察，不要急，总会有一天让你知道。像后来我就知道了哈。电影里面这个谈事情，而我没有解释嘛，那我解释一下。机房里面有很多电子设备，上面有灯号嘛。灯号呢，大多是青绿色的，表示正常；呈现橘色的，表示警告；黄色也是啦，大概那意思。看机器，而呈现红色的时候就是故障，就是危险。那当然，没有人希望这东西一天到晚在那边跳黄灯或红灯，一直都是绿灯，这样不是很好吗？摆一个奶油椰子的乖乖呗，就是每一台机器最好都乖乖的哦，都呈现绿灯哦，这样就 OK 了哈。电影里面这个段子谈事情带花瓶也反复出现两三次，但就好在它有出现两三次，后来就看懂了。先从字面上来可以说它是取其谐音，所谓花瓶，花瓶花钱摆瓶、花瓶放在桌上，谦卑的描述所求何事、这是长官我今天来是怎么怎么样啊，带花瓶放在桌上，愿意花钱摆瓶这件事情，花瓶该值多少钱？请长官，请权力人士，不要讲长官啊，这样好像政府就权责人士来定价。你说这事要怎么摆瓶，应该要出多少价钱？好，我这个花瓶就放在这边，你来定价这个花瓶值多少钱，意味着这件事我要花多少钱才能够搞定。相反的，某个人有事相求，但没带花瓶，不管他说的是声泪俱下，事情也办不了了，办不了，没有其他原因，就是不懂规矩嘛。上面这个描述的这是他们的故事哦，是犯罪行为啊，这还是要匡正一下视听，这是犯罪行为。但是也看得出来，讨生活大家都不容易。罪犯呢，表面风光嘛，大哥嘛，但很多东西还是得照规矩来啊。打趣的说，这有这的规矩，那有那的规矩，华人世界规矩一大堆。如果我不懂规矩，人家还说不懂规矩的话，那我们就照规矩走。规矩两个字果然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之代表性字眼。还有一个感触啊，流行歌树大招风带给我的感动也是90年代，因为我那是我成长岁月的年代，虽然我是在台湾长大哦，90年代香港的警匪片也好啦，流行歌曲也好啦，甚至历史事件，在在都是所有华人共同的回忆啊，影响很广泛的哦。所以呢，一部片哦可以唤起我记忆中这么多东西，而且它又是好看的片子，的确是过瘾啊。记忆也是破碎的，当我想起某一个碎片，我就会想要去把它拼出一个形状来。首先我在树大招风里面看到黄光亮啊，现在可以说老牌演员，然后他只有在开头登场一下，黄光亮先生。但是我一看见他的时候就想到他84年的那个神港奇兵，那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啊，也是一个有时代感的人称代名词。神港奇兵是指一批人内地过日子的过得非常困苦的人在那个年代跑到香港大干一票，变成极端孤注一掷的狂徒在老家已经苦得不得了了，跑到香港来持枪抢劫，非常的凶狠。因为你知道像那样的人就是被生活逼到极点了，他犯罪是真的是警察看都觉得很恐怖，他不要命了， 所以神冈骑兵那时候蛮轰动的，是真实的社会事件改编的啊。陈小春在树大招风里面就有唱歌嘛，歌艺还是很棒啊。我念书的时候他有在出唱片嘛，那唱那首歌我真的吓一大跳，因为我先看到黄光亮想到神冈骑兵嘛，然后又听到陈小春唱那首歌，几乎已经忘记他在演什么东西啊，就想要跟着唱，因为那是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我没记错的话就是1997年的歌啊。所以电影它不只是用画面上面告诉你故事已经发展到1997，而是直接用配乐用音乐告诉你，对啊，那是1997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不过就一首歌嘛，的确啦，东西是小啦，可是东西和人的记忆绑在一起的时候可就大大的不同了哦。这是一首流行歌，怎么舍得你，就是你跟我差不多年代，甚至你是我长辈的话，这歌你是耳熟能详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树大招风的电影片尾曲也是金曲啊，是黄沾先生填的词，高少华演唱的广东版，就让一切随风。比较熟悉的版本有很多啦，但我比较熟悉的就是阿 B 钟镇涛唱的版本让一切随风，所以我把连结有放在文章最后面，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听听的。我不知道啦，如果你是年轻读者，可能这个站人蛮老的，那没办法，那是我们一段记忆啊，就很有感觉哦。所以在片尾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想了很多事情啊，然后又印着这个树大招风带给我的时代感，片中里面得到感动虽然不是那么直接来自于故事剧情啊，而是它连带产生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片把它组合得很棒啊。不直接也没关系，我还是很感谢香港电影工作者，当时很努力来做一些很好的东西，树大招风真的是很棒精彩的一个警匪片。好，我的网站叫雨幕散文故事，雨幕散文故事这篇树大招风也有刊登在网站上，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有空啊常来逛逛，那些东西一直都会有的。谢谢。